纪昌学剑。古时候有个射箭能手，名叫飞卫，他射箭的本领十分高明，能够百发百中，是远近闻名的神箭手。有个叫纪昌的青年，很想学到他射箭的本领，就来到飞卫家，想拜飞卫为师。飞卫对他说，练射箭不能怕困难，首先要练好眼力，能够盯着一个目标后眼睛一眨也不眨才行。你回去练吧，练好了再来见我。纪昌回到家里，认真地练起了眼力。他躺在妻子的织布机下面，用眼睛盯着穿来穿去的梭子，一看就是一整天。他就这样日复一日不间断地苦练了两年。现在就算是有人用针扎向他的眼睛，他也能一眨不眨了。纪昌高高兴兴地去见飞卫，告诉他说自己的眼力已经练得差不多了，可以学习射箭的技术了。飞卫却说，这还不够，你还要继续练眼力，直到能把小的东西看大了再来见我。纪昌只好又回到家里，他用一根头发拴住一只蚂蚁，把它挂在窗口，每天站在窗前紧紧地盯着那只蚂蚁看。就这样日复一日不间断地看了三年，现在那只蚂蚁在纪昌的眼睛里竟然大得像个车轮了。纪昌又去找飞卫，飞卫这才高兴地点点头说，很好，现在我可以教你射箭的本领了。从此飞卫开始教纪昌怎样拉弓，怎样放箭。纪昌又苦苦地练了好几年，终于成了一位百发百中的好射手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